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。上来讲的这个妙玄解要，上来讲到实如镜，讲到的下边，次用莲花替十二因缘。这个都是用莲花为喻，喻上来的寂门石庙啊，譬喻过了以后，还要喻这个本门石庙。本寂两门。这个二十庙，这是《法华经》的全体的意义。那么，既然这个譬喻呢，都有譬喻，我们这个讲经啊，就是学习在这个讲经的时候。除了讲经以外，随时随地遇到什么问题，能够给予学习的因为它都是佛法，也是大家关心的。比方说，这是我提出来的。我们去年听讲《楞严经》，教光大师是以舍事用根，禅宗参禅也讲离心意识参，这个大家呢。都乐于接受。说是讲到妙观初机，妙观初机既然是一心作观，必须有所观之境。那么当然呢，境就是有真境，有妄境。我们还是观真境呢，还是观妄境呢？《法华经》中上面呢，净妙，这个有事有理，从理上说，七谛境、七种二谛境、五种三谛境，还有一时寂静，这是就理而观的。那个静呢，既然讲理都是真的，理嘛都是真的。参禅的人也有静呢，念佛的是谁？不是说念佛的是谁，就是念佛的是谁不明白，以这个为境，那这是什么境呢？就是以移情为境，起移情。讲到妙观初机，立世音为境，而大家呢就有点都有这么一个问题，大众都有此疑，这个妙观初机，上次我跟大家做介绍的时候呢，因为大家没有这个本儿，就没有这个文字，现在这个文字去 去复印了啊，复印了以后，大家有个本本看着照照做参考，比没有看的这个本儿，单凭我这个一个人含念叨，也不行啊，这是你自己编的，对不啦？啊，把这根据，那我们就找个根据啊。找到根据以后呢，我做了介绍呢，管道是真的是假的呢，我就不负责任，是吧？学佛法要讲究四依，依法不依人，啊，依了义不依不了义。一致不一致啊，一不一语，有这个四一。讲佛法必须有依据啊，就是智者大师为法华经做四，做这个五重玄义，都是以经解经的，从来没有说是以自己的意思，这是我，就是是智者大师，啊，得法华三昧，他悟的也是法，啊，依法不依人呐。这法是可依的，人就不一样了。有的人说话呢，令人家能够相信理解；有的人说话呢，令人呢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当然种种形象，人这个形象看来也是个本钱。有些人呢，他是以貌取人的，但是作为佛法来讲呢，是依法而不依人的。在众生份上，这个以貌取人呢，还是蛮多的。就是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想成佛，这个佛是可以成了。那么如果要想度众生呢，还有欠缺啊，我智慧也满了，福德也满了啊，能不能度众生啊，还不行，就是每一种还有不足的地方。什么不足呢？就是这个相好没有，他还有100劫众相好因啊，这个众生啊见相作福啊。所以有一位法师啊，他也是出于好心，他要给我照相，就是你把这个红祖衣搭起来，黄海清穿起来，找个好背景啊。他说你不能够那个吹胡子瞪眼睛不行啊，要笑笑笑啊，人家看着嘛生欢喜。人家看到生欢喜嘛，人就啊供养也有了啊，利益也有了，那么你讲法呢，人家也能够管他怎么讲，人家都要他都欢喜听啊。这个相啊，说要培植相貌，也要培植。在阴中啊，什么都要配置，阴声，人这个语言呐、这个阴声啊，你比如我们这个唱念，有的人呢，唱的就好听，有的人唱的不好听，这个众声呢，是有分别心的，他就分别好歹，你不讲我们这个凡夫呢，叫漏祖大师。 跟那个神秀大师，都是五祖麾下的两位大德。神秀是拜了国师的，那个武则天是拜神秀国师做国师的。因为神秀国师呢，相貌好，国师的相貌嘛，你像我们这个临济宗的这个玉林国师，那个相貌也好，玉林国师那也是宿世陪着他来的。从他的这个身体来讲，他是琉璃体。什么叫琉璃体呢？从外边可以看到里头，琉璃体，它这个皮肤啊又细又嫩，所以玉林国师穿衣服，他都穿的那个细绸子衣服，像我们这个粗布衣服啊，穿在身上就像锉刀一样锉的，很难过啊。琉璃体修得来的啊。神秀大师，南能是南见北顿，南能北秀，这个神秀大师到了，皇宫里向去说法，他自己感觉的呢，他说我还不够，他说我还有个善知识呢，这个漏祖，这介绍。介绍给这个武则天皇帝，大家武则天嘛，你把他请得来，那他这个法比我好，比我高，比我妙，那个武则天就听啊，好，那我就请他吧，下诏书，三请而不复。漏斗大师是个明眼人呐，他是做国师到那个宫里向去，那些个人挑肥拣瘦的，看好看歹的。漏祖大师的相貌不好啊，你不要看他做祖师啊，相貌不好，又小又瘦，个子也矮。哎，你哪看见的？我没看到，但是我在书上看到的。漏祖那个五祖叫他的对房的像舂米，这个舂米啊，他个子小。舂米嘛要有分量，炸那个对呀、要有分量，这个子小分量轻，几十斤重，不行，所以他们呢，弄个大石头背在身上，就说明这个子小，他说我不能进京，我进京，有道的人倒也罢了，无道的人他一生诽谤，那还有罪过，我不能令他种善根。还要令他种恶根，所以漏斗大师是三招不复的。是的，所以这个相貌要好。所以那个法师要给我泼这个相片，让你泼得好一点，将来我给你宣传宣传，到我的化缘也好化呢，对不对啊？说你看人别个法师都蛮好的。怪不得我这个高门四塾也修不起来，这相貌不好，化缘化不到，一直到现在化不到这个也是宿世呢没得修但是呢，我们今天呢，管他相貌好，相貌丑，我们是依法不依人，妙观出击这一则公案，我既然提出来了，大家都有这个疑问，等到那个复印本呢印出来以后，跟大家，我们再商量商量，再介绍介绍。这个依法不依人，这个法可不是我说的啊。另外，大家跟人家说一说，文广每一次在讲经之前，就是磕头礼拜，事情是一件好事， 但是在大众会下，必须保持一和相，不能够自己搞一套，啊，以后不允许办。这个，给他说说，你也不是常不清菩萨，办什么东西呢？那是你个人的行为。那么下面我们接下来，讲这个莲花譬喻。下面呢，上边譬这个施主已经解释过了啊，下边呢譬莲花譬十二因缘者，我们再要说一跟大家说一说啊，这个譬喻是譬法的。既然譬法，首先你要对这个法呢要熟悉。如果说我这个地方以莲花譬施如是，那么你对这个施如是毫无了解，也名字都不晓得，那么这底下呢，用这个莲花譬如是，那你就摸不着头脑。对不对啊？下边如果说这辟十二因缘，你这个十二因缘也不懂，法术也不知道，那你辟你也是这个是没头没脑的，就犯这个毛病啊！听经也好，讲经也好，要有一个底子啊，要有一个基础啊，那么你才能理解。十二因缘，无明缘行，行缘识，识缘明舍，明舍缘六入，六入缘处，处缘受，受缘耐，耐缘取，取缘有，有缘生，生缘老死忧悲苦恼，这个十二缘顺生的。逆灭呢？那无明灭的行灭，行灭的识灭，识灭的明舍灭，明舍灭的六入灭，六入灭的处灭，处灭的受灭，受灭的耐灭，耐灭的取灭，取灭的有灭，有灭的生灭。生灭老死忧悲苦恼灭，这个十二因缘，用这个莲花譬十二因缘，无譬淤泥水草重复，那就是无明啊！你用这个莲花这一譬喻，不就清清楚楚的吗？这不要多讲啊，多讲就啰嗦了啊！这是无明之种子能生力，种子有能生的这个能力，这个种子能生力啊，即是行之，行就能生了。你有了行为这个因，就要感，就感果的，所以这个，就这个。种子就是行之，内有卷壑，化须具备，即是识、明舍、漏入、触、受这个五支。那个卷壑就是莲子里边那个莲心儿啊，这个莲心儿了，莲子不是白的吗？那个莲心儿嘛，就是绿的，那个莲呢，都是从那儿生出来的，根茎枝叶都从那儿生出来的，啊，所以它这个莲心儿呢，虽然是看起来是个莲心儿，这个莲心儿里头，啊，它就有花有须，都有，所以说呢，即是是明舍漏入触受这个五支，含认是内去有这个三支，内去有是现在因啊， 团圆盘曲，啊，奈曲有是奈曲啊，这个韩愈就是奈曲有之。团圆盘曲不能得出，即是老死之。这个是呢，要顺生，啊，十二音要顺生。这个讲三，这个十二因缘是讲三世因果的。无名行是过去因，是名舍漏着出的五智是现在果，含忍耐去有是现在因，老死是未来果，这个讲这个三世因果。若能穿风萌动，转无匹破，即是无明灭；不复在无匹内生，即是诸行灭。这个呢，底下这个人呢，出壳窍外，这个壳窍这两个字啊，壳嘛，比如我们吃鸡蛋这个鸡蛋壳，我吃核桃这核桃壳。外壳啊，吃白果的白果把它一个壳跟壳呢差不多。嘉陵频切鸟，它在壳中呢，它就能叫，出了壳更能叫了啊。出壳外即是老死灭，这是料辟四种十二因缘啊。十二要有三世因果的，体现在辟四谛，无辟辟界内苦，白肉辟界内忌，无辟，这是说就是莲子啊，那是果，感的果啊，界内苦就是苦果啊。这个四谛名界内因果，就是苦集二谛呢是界内因果，道灭二谛呢是除世因果，这比这个无匹这果这是苦就是果，白肉辟界内忌。这个白肉就是五皮之内那个莲子，我们吃的那个莲子白的，比界内忌，忌是烦恼，烦恼忌者是感召为，有了烦恼之因，就他就感烦恼之苦果，就是界内之苦果。那么他这个譬喻啊，我们要是善于理解呢。无匹辟界内果，这个大家都知道，这果嘛，莲子就是果啊。这个白肉辟界内一界内忌是什么意思呢？上边把那个白肉作为如是性，性者是不改啊。因中的四味与果上的四德，是一不是二。所以讲，佛如众生如亦如而无根。这个寂呢，就是烦恼。为什么讲这个寂是，是比这个如是因呢？寂是烦恼。那大乘的道理讲，烦恼即是菩提，这个性呢，它是不改的，寂不改为。在这个地方呢，譬喻界内忌，泥譬界外忌，水譬界外苦。它底下呢是道灭可知，大家去会他这是不讲嘛，我也就把它撂下去此这同譬四种四谛，四种四谛，小乘有两种，大乘有两种生灭四谛，无生四谛。 这是界内的，界外呢是无量四谛、无作四谛，都用这个莲花来做譬喻。譬二谛者是莲藕、精液等譬素谛，看得到的在外边，素谛都看得到的，山河大地、草木丛林，这个一正庄严的可能是素谛。十法界如是相，如是性，如是体，以至于如是本末者，这就是素谛。莲藕精孔空，莲子，藕，这个精呢，就是那个精干，它个当中是空的。这辟什么东西呢？辟真谛，用这个呢辟真素二谛，真素二谛，二谛呢只有七种二谛。说此通辟七种二谛也。辟三谛者，三谛嘛，空假中，叫三谛。真素如前辟，上来说过了。四为理常堕我境，辟中道第一义谛，此通辟五种三谛也。这个都是这个教理上的事儿啊。五七种二谛，五种三谛啊，要大接小，小入大，有这么五重。乃至于七重道理，四为无生无灭，辟一时辟，说是结出无生，尽是无灭，辟无谛无说也。用莲花辟净妙境，底下呢辟这个九妙，智妙、行妙、位妙、三法妙、感应妙、神通妙、书法妙、眷属妙，功德利益妙，辟这个九妙。内有生性，辟智妙。卷鹤生性，辟空智妙。虚业生性，辟假智妙。莲台四微生性，辟中智妙。这三智，三智一心中得，此三生辟一心三智也，这个三智一心中得。莲子虽小，备有根茎叶花，辟行妙。你想想看，这个莲子，把这个莲花也好，莲子也好，这个莲花的整个的全部分，譬喻这个《法华经》这个“妙”字，本门十妙，经门十妙，意义非常好。我用两句话了，就是譬喻的惟妙惟肖，淋漓尽致，因为什么道理呢？莲花就是法文，用立上根立智的人看，这就是本来它就是法门。这莲子虽小，备有它莲子，就是卷鹤在心呐、它那个本身的这个根茎华叶都有，但是根茎华叶最有。你要它发生根茎华叶呢，你必须要行，要修行，才能够显出来。精即智慧，业即慈悲，虚即是三昧。精空的，说这属于智慧，业是可见的，属于事相，这是慈悲。虚即是三昧，在莲花 之内，这花台之外，三昧嘛，这花那个虚呢也很多，也说有无量三昧，开复即解脱，又业毕三慈者，业毕三慈者，你看呢？覆水清液辟生源池，这莲花出水以后，有的那个莲花，这不是佛，那不是有这个莲花，就是莲花这个叶子啊，荷花叶，浮在水面上，这个辟什么东西呢？辟生源池。覆水黄叶辟法缘池，一鹤辟无缘池，一鹤若出，炼生不久，无缘辞成，得济不久。是啊，你说这个譬喻，就这么念念，好像什么的味道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啊。覆水清液，这是清液，清呢它是有生力的啊，譬如我们这个讲这个慈悲，有生缘慈，有无缘慈啊，这个通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什么叫个生缘慈呢？我们看到一个人，或者是受诸苦恼啊，渴求救吧。这个词能娱乐，跟那个悲能拔苦呢，要给它结合在一道。如果说这个众生受诸苦恼，你说我给予你快乐，那么给予快乐，你要先要把他那个苦恼给他拔他以后，才能给予快乐啊。我不给他把这个苦恼，就给他快乐，那你他的还是那个落，他落得了不了呢？落不了，他苦还没受尽呢，所以这个叫做呢生缘慈。像我们一般的，哎，做做好事情吧，这个人蛮苦恼的，就像我们那个见相作福、见相布施一样，这叫做生缘慈，用这个莲，用这个覆水的清液，清液呢，它是有生，有这个生的意义啊。这个覆水黄叶，这个叶子嘛，有的时候到了成熟的时间，它就黄了啊。黄的这个叶子辟成了辟法缘慈。那么说法是方法，生缘词呢是有这个事实的啊，法缘词占有这个法，这个法用什么道理来解释呢？小乘教底下有一个四无量心，这个四无量心怎么修呢？它并不是像生缘词一样，有这个人啊，有这个事啊，要我们来给予把这个拔苦娱乐，而仅仅会有这个法，它在定中的它就这么观想，大地众生都苦，我要给他拔他的苦，我要给予他乐，啊，这个呢就是法缘词，啊。它不是个现实的。为什么修这个法缘慈呢？就是练心的，把我们这个心啊， 都要跟菩萨一样学菩萨道啊啊！大慈大悲悯众生，你那个大慈大悲悯众生，那就是法源慈啊！你大慈大悲，你悯哪个众生呢？哪个众生受你悯的？那个就是法源慈啊！所以他这个词中呢，就是用这个黄叶，覆水黄叶啊，法源慈。以后这个辟无缘慈，这个一鹤，不是一鹤，一叶呢，一叶辟无缘慈，它这个地下呢，就是一鹤若出，莲生不久，那个莲花，就是那个莲，就是那个藕啊。我不是个藕吗？这个莲花从哪生的？用从藕生出来的，啊，这个藕啊，藕是在这个淤泥里，像是一段一段的，三段、四段、五段，就是这么一段。我们往平常吃这个藕就这个样子。这个藕是在淤泥里下，出淤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？要不就是莲叶、莲花叶子，要不就是这个莲花。这两个东西，一叶辟无缘慈，就是一鹤若出，从这个藕生出来的叶子，出水以后就是莲叶、莲花叶子，从这个藕里像出着这个荷花，荷花它不是在水里像是荷花呀。它长出来以后才能开花呢，这叫以鹤若出。这个鹤出来以后呢，这小子呢连生不久，是它生出来以后，它就开花吗？开花就要结果啊，是吧？就连生不久，这个叫做什么什么呀？这叫做无缘慈，得济无缘慈上，得济不久啊，无缘大慈。又根茎子叶立意人风，根就是藕，茎呢就是从藕里向长出来的，那么有的茎呢是长莲叶，有的茎呢是开莲花的。那么这个东西莲花呀，莲藕啊，无论是水面上的，或者是在水底下长的，浑身都是宝，都有用，对吧？你看藕有没有用啊？有没有用？莲叶有没有用啊？莲花的那个叶子也有用啊。我记得过去那个做饰品呐、包粽子过什么东西啊，都用莲叶包，这取出来那个清香味。就像我们包粽子一样，用那个粽叶，那么那粽叶嘛，粽叶清香叶子也有用，茎也有用，当然莲子也有用，利益人风，不但是利益人，还利益那个风就是蜜蜂，还蝴蝶蝴蝶嘛，采花呀。酿蜜哦，这所谓这个莲子浑身是宝，你看我们这个《法华经》，这法华不是浑身是宝吗？什么人都利益的，可以说是三根普利，九界通收啊，十界通收，这个坛呢。这个底下呢，上来是比这个三慈，三慈，生缘慈、法缘慈、无缘慈。刚刚我读的这段呢，是下边是比这个譬喻这个漏度、漏不漏密的。还有利益，这个全体的这个莲花藕叶都能够利益人方，这就是布施度。这是坛呢，就是坛菠萝蜜就是布施 相去几时？相去几时？诗呢？诗就是失落，失落就是翻译中国意思呢，就是戒啊。闻香破戒，知味即贪，这属于诗啊。生理不入即忍，你看这个莲花那个藕啊，生在什么地方啊？哎，生在这个泥里下，它本身是干净的，把我生在这个泥里下，它也不以为入，啊，这是就是忍入啊，即忍。这个藕莲子在泥里下，它会增长的，增长即是精进度啊。柔石即产，哎，你看他这个用这个两个字，用柔石即产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这个众生禅嘛，就是禅定。我们这个凡夫众生，背着禅定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烦恼多多的。烦恼是火啊，对不对啊？入了禅定，哎，没得火了都有清凉啊，这属于湿啊。这说是柔湿即湿啊，没有入禅定的人，烦恼众生都是刚强众生，他不得柔顺，是吧？有了禅定的人，他就柔了。打他也好，骂他也好，哎，他都能，他你打他骂他，他也不嗔恨。就像那个寒山拾得一样，你打我，我就睡倒给你打。不跟你抵抗，是柔顺啊。不愚即慧啊，不愚嘛就是不受染污，就是智慧。莲子在淤泥中，在淤泥而不染，有智慧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石啊，都不染污啊。此辟行妙，行妙就指这个漏度万恨，这个譬喻行妙，用这个莲子譬这个行妙莲花。莲譬理，理即位，这下边呢譬什么东西呢？譬这个漏即位。莲就是莲子，譬理即位。动静理全是行藏是尽非。命命随物去，渺渺不知归。这个莲子，这个莲子啊，譬如理即，从理来说，有这颗莲子，这个莲花什么东西都在莲子里头，根茎枝叶藕都在莲子里头，这是理即位。钻牙钻皮，这个牙呢，就是卷鹤之牙。钻皮是粗柱位，牙出皮皮细柱位，这个粗柱位跟细柱位都是欲界里向的啊，人天果报之位啊。钻泥啊，就是是。是欲定位，是为欲界定啊。其你啊，是未到位；除你在水，是四禅位。禅定如水，能洗欲尘；除水增长，譬无舍位。其此辟观性莲华位，出水欲破见思，是祥似莲华实性位。祥似位吗？啊， 楚空寒而欲赋，辟石柱位，须臾台可视，辟石行位。随日开回，辟石相位。复述成就，何复封地，辟石地位。徐月零落，莲子度在，辟修息重行，妙角圆满，果上无事，正常沾染，此皆辟未妙也。这个未妙就是用这个礼记、名字记、官恨记、相似记、分正记、究竟记这个六记。从这个压钻皮粗柱位，压出皮细柱位，钻里玉界定位，这个呢七里这个位呢，只是属于名字记的啊啊，从这个七里啊，从初泥在水，四禅位，禅定如水，能洗玉禅，储水增长，辟无舍位，其次是观性位，啊，莲花出水，莲花位，啊，出水辟破见思，啊，这个相似位呢，是破见思烦恼的，啊。漏信以前破见合，到了第七思呢，七信呢破思合，啊，破相思外，那就有神通了，那就了了分段生死了。这个呢，从莲花上呢，这个实信位，实信是内凡位，楚空寒与复辟石柱位，啊，这底下呢表这个石柱位里向有。这个分正位呢，一共有四位，这柱形向地，这《法华经》中是开示悟入啊，他用这个莲花的空寒而已后，这个莲花出来了还没有开啊，要开不开的，这个比什么呢？比十柱位，虚台可是莲花开了啊。这个虚也看得到，台也看得到呢，辟实行位。开了以后，这个莲花呢随日开回啊，这个太有这个莲花呢，太阳出来它就开了，太阳落下来嘛它就合起来了，随日开回，辟实相位。复述成就，贺复封地，这是实地啊，这大地啊，就像这个莲花一样，这莲花成就了，莲台成就了，是这个说风啊地啊，这采花了，嗯，辟实地位，嗯，旭月零落，花子独在，辟修谢中行位，啊，修谢中行位到了庙角啊，这是辟这个，都是辟这个位庙的。下面莲有四微，辟真性轨，莲放内虚，经楼中空，辟观照轨，房台围绕，辟支撑轨，这个三轨，上边这个位庙成就了，这个位庙成就，这个位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住在三德密藏啊。他这个地方叫三轨，三轨就是三德密藏。莲有四微，舌相未出，这个四微其性不改，这叫个真性，真是不改的，不变不改，从始至终啊。 莲房内虚，长莲子的这个莲蓬，一个洞眼一个洞眼的，那是空的。经藕中空，莲经也是空的，藕也是空的。你看那个藕不是有洞眼吗？啊，都是空的。辟什么东西呢？辟观照鬼。房台围绕，辟资成鬼。说这些道理呢都很好啊，用这个莲花辟这个三鬼，就辟的都非常恰当啊。四位辟真性鬼啊，用这个福如众生如，亦如无二如，真性不变的。心佛即众生，十三无差别嘛。鬼呢，鬼者就是鬼道啊。你这个行，行在什么地方行呢？就在这个地方行啊，行鬼。莲房内虚是观照鬼，一观照，一实相般若，起观照般若。一观照般若，这个观照般若，这观照鬼的底下呢，有一个莲台围绕要滋成。修道的人啊，他必须要有助道因缘。这个滋成呢，就是滋着，就是资助啊。修什么法都要有一个资助啊，三鬼也不如，也不例外呀。你就是我念佛的人，念佛的人管念佛就行了嘛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成彼果，得生彼果，那就叫做资成鬼。我们参禅的人，参禅的人也要有助道因缘呐、我们天天讲的修观的人还有25方便呢啊。你参禅的人，我不把饭把你吃，你能参禅吗？不得住没衣服把你穿，你也能参禅吗？资成啊，修观的有25方便的、你说我闭关，你闭关，你用功，我得没人护关，你能修不能修啊？资成啊，资成鬼啊，死辟三法成妙。那他长这个莲花，想借一个莲子，为了接这个莲子，就是他的最终的目的，这个莲花就想接这个莲子。这个莲子他自己能接吗？也要自成，他必须还有个房子给他住啊。你说个房，这个台房围绕啊，它慢慢在底下才能够生长，对不对啊？人家说那个蜜那个蜂就马蜂，那马蜂它自己不能生儿子啊，怎么着蜂窝那个蜂啊不能生，它怎么办呢？没得后代不行啊。他就把那个草里的青虫喊着来，把那个青虫喊着来呢，放在窝里下，放在窝里下啊，他就练，像我像我像我像我，他慢慢长长的，长长就成了个小疯子，慢慢长起来了。他那个疯子要他长，也不能够随便摆个地方不行啊，他也给搭个窝啊，那个窝呢就是个滋成，就像这个就像这个房台围绕一样。你就不人一样啊，你人活到不这个房子也不能活到啊，露天地也能活到吗？你就住山嘛，也不住山，住在山里像啊，也有个洞啊，住茅棚也有个茅棚啊，资成啊，有正道修行就有助道因缘。莲城处空，迎临清水，辟玄机显应。迎临注水，辟明机明应。迎临风浪之水，辟一明一显机应。 大惊曰：“岸中树影，夜影临水，譬非名非显即应，此等譬感应妙也。”你看这个譬多好啊！你要我都想不到啊。这个莲花长出水来啊，超出水面。超出水面，它就有影子，就像我们人站在地下，太阳出来了，有个影子；月亮出来也有个影子。这个银鳞清水，这荷花莲花池里像水是清的，这个辟什么东西呢？辟显即显应，莲花出空。这是显机，银鳞清水，这是显应，那么这个莲花池里的水有的是清，有的是混住的，是银鳞注水，譬明即明应，这个莲花出了水，在水里下，这个水呀，如果清的，就是有个影子。这个水是混的，哪里有影子呢？看不到，你眼睛看不到，它冥冥之中它有个影子在里头。说这个道理呢，这就要不是用我们这个凡夫的眼睛，用我们这个凡夫的心，去补度的，你就说这个水混的没得影子，没得影子就没得影子，不行，它也有影子，这个影子呢，就离上就有这个影子，银鳞注水，注水譬明即，这个影子到了注水里，像这个即呢，属明即，明应，上面说的十方诸佛对于一切众生。他虽然没有法不净心，佛菩萨的名中都加倍呢，上面有的，上面我文中讲过这个道理，银鳞风浪之水，譬一明一显即应。你看看这个影子，如果这个水无论是清水也好，无论是注水也好，没得风，它是稳定的，这影子呢也稳定。遇到有风浪了，这个水就起波浪，起波浪，这个影子在这个波浪之水里下，这个影子呢，你说它明嘛，它显；你说它显嘛，它明，对不对啊？这叫做一明一显境。大经曰：“难中树影，夜影临水啊！”你说你要相信呐，你要看经啊，不看经你就不相信。说是我这个树白天有太阳有个树影，那么到晚上没得太阳哪里有个树影啊？你说没得树影，那个佛说的话哪说错了吗？暗中树影夜影临水，我夜里下，我站在水边上，说是白天站在水边上，我这水里下有个影子，夜里下站在水边上也有影子这个影子呢，就是你看不到，有人看得到的，这个叫做譬非明非见即应，此等譬感应妙。若风摇莲花，东岸西倒，向岸应北，下风则合，上风则开者，即譬东涌西没，中涌边没等。这个底下呢，譬这个神通庙，神通庙是譬于这个《法华经》释迦牟尼佛未说《法华经》之以前，入无量义处三昧，放光动地御花，这就属于神通庙啊。东岸西岛。这是譬这个说这个莲花，莲花你看，一生有了风了，东风来了向西倒，西风来了朝东倒， 向岸应北，下逢泽河，上逢泽开。这个辟呢，辟什么东西呢？辟冬泳西沫。那个地动啊，有声有形，啊，声有三，形有三，动其勇，震吼技。动其勇，这是要形来说的；震吼技是要声音来说的。那个大地啊，一些地动的时候了，怎么动法的？这个地方本来是平平的，一下涌上了一大块。那个大块不是一大块呀，那个都是，涌上来以后，不能老一涌涌这儿，它涌上没上来，就是我们这水里像起波浪一样，一下波浪起来，一下波浪就落下去了啊。这个大地，整个的大地，它不是冬泳西沫和中泳边沫，这个呢，譬喻地动睡。日暮花合，譬入定睡。日出花开，譬说法睡。远望则红，近望则白。赤化青叶，响应灰鹤，譬放光睡。这叫容易懂吧？容易懂的啊。流芳片野，辟健谈风睡。瑞墨飘荡，辟天华睡。你看这莲花那个蕊呀，风一刮的时候，它就四处飘扬。这譬喻是天雨似花，天雨花睡。风雨飘洒是泛珠香堂，辟天谷自明睡。你看那个莲花叶子在水里下，那个莲花有个特点，它那个叶子呢是不盯水的，像水银在地下跑一样，它不盯水。咱是要是下到雨有水，从上边一个叶子上的这个水掉在底下这个叶子上边，这像什么的呢？就是泛珠香堂，这有音声啊，从上面掉到底下，像天鼓一样。他用这个譬喻，譬喻的好不好啊？譬喻的好。此等皆辟神通妙也。这上面就辟神通妙，底下呢，花合未开，辟隐一乘分别说三；华叶正开，辟会散归一。但说一乘华落连存，辟倔教明理。底下呢是总辟会散归一，开权显实。花合辟隐乘，辟隐一乘分别说三，这是隐是实权啊。花开呢，譬如开权显实，会三乘归一乘啊。但有一乘法，无二于无三，就但说一乘。花落了以后是倔教明理呀，教理啊，明理则教诫啊，教是引导我们会理的，会了理以后，这个教呢就不要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像我们铲铲那个敲门的瓦子一样，敲门那个瓦子敲门呐、我又门不开，我用这个瓦子；门开了，我还要它做什么东西呢？我就不要它了。这叫做倔教明理啊！说这个出发心的呢，念这个东西啊，它都有好处嘛啊！若知如来常不说法，乃命多闻，此等辟说法妙也。底下从一偶边 更生一花，辗转复生无量莲花，辟夜生眷属庙。上头我们讲这个底下神通庙以后呢，就讲这个眷属庙啊，因为说了法以后所备之机，那么有种种成就啊，有夜生眷属，有神通眷属，有愿生眷属，有应生眷属啊，有那么多的眷属。从一偶边啊，那个偶再理一下啊，从那更生一花，又生出一花来了，不再生一花，辗转复生无量莲花，这个叫什么呢？这个夜生眷属，附体而生的啊，就从这个偶直接生出来的啊，说这个夜生眷属，这很明显的，从莲房堕子在你更生莲花，辗转的复生无量莲花呢，比神通眷属。从这个脑生一个莲花出来，莲花上面呢就结成莲子，这个莲子从这个莲台里向跑出来，再落到水里向，再进入污泥，它再生出来，这个生呢就不是附体而生的了啊，这个叫什么生呢？这叫做神通眷属啊。而且这个神通眷属呢可以生到无量无边的，你比如一个莲蓬，那个莲蓬里向生很多的籽儿，聚一比偶，才比莲子种于此池，莲花是圣，辟愿生聚一比偶，就把这个偶从地下挖出来，从这个泥里向挖出来，才比莲子啊，不用它的别的，用它这个莲子啊，种于此池，从那个池子里下把这个藕挖出来，种在这个池子里向来啊，这个就不在一个地方啊啊，莲花世上当然开得很，长得很茂盛，这个叫辟什么眷属呢？辟愿生眷属，这个愿生啊就是用人啊，我把这个池子里这个莲花呢移在那个池子里向，就是有这个愿力啊啊，彼此飞来入游丝薄雾，入于此时莲花世上，辟应生眷属庙。这个呢就有点难懂了啊，怎么难懂呢？彼此飞来，你说从那个莲花池子里向飞到我这个莲花池子，什么东西飞得来呢？也不是偶飞得来的，也不是那个种子莲子飞得来的，如游丝薄雾啊啊，游丝啊，那个丝啊，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微细的看不到，那个薄雾呢也是呢似有似无的，这个应生啊，应化而生的，你看看哪里看得到啊？释迦牟尼佛应化在我们世间来，你看到的啊，他怎么来的啊？你看不到他就来了嘛，他总有个来处啊，这个来处你看不到，如游丝白雾薄雾啊，这个就叫做入，这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应生眷属啊啊，这法华经啊非常好啊，于别简于其下，逢蝶祥记其上，比众生果报清凉之妙意。底下呢以这个莲花辟 是功德利益庙，这功德利益路为三草二树一石地，荷花长在这个莲花池里下啊，鱼啊，这个水里像的动物啊，鳖啊，啊，这些东西简立于其下。简立于呢，就是鱼鳖在水里下，或是吃水和吃东西那种形象，这个简鱼啊。那个乌那个鱼啊，鳖在水里下，它也吃东西，不吃东西它怎么活到呢？啊，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吃虾米，虾米嘛就吃泥啊，它有简于其下。蜂蝶翔迹其上，蜜蜂蝴蝶啊都落在这个莲花之上，辟众生果报清凉之貌，清凉啊就得到这个利益。假如说这个莲花池里下，要是到了夏天的，空气炎热，这个鱼啊、鳖啊在水里下，它也找个背阴凉的地方啊，它到荷叶底下去，捡鱼席下，它也得它的利益啊，这个蜂蝶翔迹其上采蜂啊，它也得它的利益啊，这叫做众生果报清凉之妙之妙意。见者欢喜辟于阴翳，采用其叶辟三草翳，三草翳嘛是小草、中草、上草，是三成啊。采用其花辟妙小树翳，这是属于通教的啊。采用其莲辟妙大树翳，这个叫辟喻同教的这个别教的大树啊，度菩萨法。采用七脑辟妙十事意，这是佛法顺缘独妙的。你看看这一个莲花个藕叶，它有这么多的好处啊，利益众生。这个此辟功德利益妙也啊。上边呢辟这个寂门的石庙，大概我们就介绍在这个地方。底下呢，用本门石庙，次辟本者，这个没有多少啊，我给大家没多少啊。本门石庙就简单，譬如一尺莲花始熟，熟已堕落，投于泥水，防复生长，乃至成熟，如是辗转更生熟，岁月寂寂，碎片大尺，华天啊，成熟正更成熟啊，正果已尽，为众生果更起方便啊，在生死中施诸法心，复是究竟数数生灭，无数百千本地垂应，服从凡俗，更修五行。上面我们说过这个五行啊，五行嘛，就是圣行、天行、凡行、病行、婴儿行，它是五行啊。更修五行，无量更生精液，辟更修圣行。圣行嘛，就是戒定慧啊，修这个圣行。不修戒定慧，怎么能够成圣果呢？这个无脸 虽然是有这个生性啊，但是你没有这些个铸道因缘，它这个精液花果它也不能生啊。所以用什么生呢？譬更修圣行，四维少少增长，譬更修天行。天行就是天然之理啊，天然之理怎么能够生长呢？也要助缘，也要诱缘。比如我们这个卷鹤在心，它虽然卷鹤在心，你把它干土地上，把它晒太阳，它也是生不出来的啊。你必须把它泥里下啊，假借四大啊，那是四位少少增长，必更修天行啊。荷叶始生，必更修梵行。梵行呢，就是慈悲喜舍，或者是梵行。荷叶怎么看得到的啊？修习把这是一种事项。莲子堕泥，比同珠讷这叫同珠讷，这叫做并行更修并行。莲芽始萌，譬通小善，更修婴儿行。如是三世义务不可成尽，遍满法界，无非分身垂寂、开寂、废寂等义。若非莲花，何有片玉上来诸法呢？法譬双变，故称妙法莲花也。上来嘛，这个妙法莲花，这个别介绍在这个地方。下面呢，介绍这个通体。次是通明者，经一字也。梵愿萨大摩分陀利修多罗萨大摩此梵妙法，分陀利此梵莲花，一入上士。修多罗贺云修淡蓝，贺云修度路，彼方处下，此土梵意不同。解释经这个通明，通明呢，一切大小乘法宝皆称为经。说这个名字呢，通啊，这是经这一字。经这一字是我们中国的翻过来的，翻译我们中国的意思称为经啊。所以这个圣人说的称为经啊。那么诸子把降圣以下的诸子百家呢，来称为论啊。说这个经。经这一字也，梵语萨达摩，又叫做芬陀利，又叫做芬陀罗。什么叫萨达摩呢？此曰妙法。反正妙法，这个法都微妙呢。什么叫妙法呢？法都不可思议。特别是这个《法华经》，称为妙法。你看看也多少妙啊？120妙。分陀利此方为莲花，正方为莲花，莲花就是法啊，莲花就是妙法，跟那个萨达摩意思是一样的。翻译的呢，这个字义不一样。这个莲花的意思已经上面已经说过了，修多罗贺云修丹兰，贺云修多罗呢是比方处下，像我们中国人呢，东西南北啊，这个语言不同。此土翻译也不一样。何言无翻？何言有翻？解释这个有翻无翻呢，底下分五分，作为五个方面，就是五科。一名无翻，二名有翻，三何用有，四立法明经，五观心明经。言无翻者， 比喻多寒，词语丹前，不可以以丹繁复，应留本音而言经者。啊，这个呢是讲的是有繁无繁，无的无繁。中国的语言呢、丹前啊，这个印度那个语言呢多寒，好像这一句话呀含很多的意思啊。啊，这个是就五不凡之中呢，这个多寒不凡，子房五不寒呐，多寒不凡呐，这个尊重不凡呐，子房无不凡呐，有这一种五不凡，这个呢属于多寒不凡。词语单全，不可以单繁复，应留本音。而言经者，这是借词喻笔的。开善法师说了，不是正翻。这个经还不是正翻，但以此代笔耳。此见圣说为经啊，贤说子史啊，孔老夫子说的四书五经啊，称为经书啊。那诸子百家呢，那他就不能称为经啊，称为史。比上成经，菩萨成论。比就是印度佛在出的印度，印度佛所说的那个经呢，佛说就成为经。菩萨成论，在我们中国呢也有经的，也有不经的，那是漏斗大师漏斗坛经啊，唯一独一无二的。菩萨成为论，既不可翻，亦以此代笔。是以此方的这个圣人所说列比印度佛圣人所说的，故称为经也。而含五义，这个经有五种意义。依着法本意蕴出生，经呢一切法之本意蕴出生。这个经啊，出生什么东西呢？出生无量义啊。第二为法意蕴显示，第三涌泉啊，这个为法啊意蕴显示，这个经有泉有实啊，论泉则是为法，论实则是显示啊。第三涌泉，涌泉这个泉水啊从地下涌出来，涌出无尽。经也是这个样子，经中的义理那什么有穷尽的啊，佛说的法那有穷尽呢 啊。第四是什么经？大小乘经啊，各有各的道理，各有各的界限。比方说是如是，那就给他有着界限了。十法啊，各有各的界限。像十法界，十法界也有界限啊。就像那个木匠做生活，他有个墨斗嘛啊，他就上规矩了。第五是界脉，界脉是智慧福德庄严，智慧福德庄严都出于经，都依法修行而得到的。戒慢呢，不是一朵花两朵花呀，就像你到印度去啊，人家对你客气啊，给你大爷挂一个大花环，把那个花穿一大串，像挂念佛珠子一样，穿你身上一套。戒慢就我们这个经啊，妙法莲花就是一串花一样，用这个经文七卷把它穿在一道，前后连贯的，称为戒脉。见只作无意不可翻，于中作三，三无失无意。底下底下写这个，写这个， 先就这个五义嘛，就是法本的义啊，显示义、涌泉义、神墨义、界脉义，这个五义。一呢，就是用这解释法本。什么叫个法本？一切法不可说。以四悉檀因缘，这有演说。四悉檀，世界悉檀，为人的悉檀，第一对治悉檀，第一悉檀，佛说法。啊，佛以什么说法呢？以四悉檀说法。这个四悉檀这句话是华梵并语的。四悉这两个字呢是华严，檀这一个字呢是梵语。你看檀波罗蜜，檀就是布施，以四法布施一切众生，这叫个四悉檀。哪四法布施一切众生呢？就是一个生欢喜，我今天说法令你生欢喜。所以昨天有个法师介绍我啊，他说你呀，你说法的时候呢也要弄点华陀经，叫大家生生欢喜，提提精神啊，说说个故事提提精神，是不是？不是老一本正经的这密密麻麻，人家说着说着就睡觉起来了啊。四悉檀，那这个呢，世界悉檀是欢喜啊，说些往故事啊，世界悉檀，世界啊，有分期段落的，这个世界悉檀。为人悉檀是生善业，为人呢就是为人啊，与人为善，用这么一句话来解释，就为人生善意。他不能够接受大法啊，怎么办呢？看他的根基，给他说个三皈依哦，给他说个五戒呀，叫你诸乐莫作啊，众善奉行啊，这叫做为人悉檀生善意啊。对治悉檀是破乐意，有什么机说什么法，说是你这个人是散乱心众，散乱心中怎么办呢？那你就熟悉啊，对治啊，说是我这个业障中怎么办呢？修念佛观啊，怎么了啊，说是我这个贪心中你赶快做那个不净观啊，就对治。对治心呢能破乐意啊，包括漏度漏弊都是属于对治悉檀的。第一悉檀入理义，这个第一呢是就大乘道理说的，比如《法华经》啊，就是第一悉檀啊，唯有一乘法，无二亦无三，这不是第一吗？佛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，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智之见，那就是第一啊，第一悉檀嘛，入理的，入什么理呢？住行相地，止欲等觉，入理义。小乘也入理呢，小乘入理不究竟啊。世界悉檀则为教本，为人对治悉檀则为行本，第一悉檀则为义本。言教本者，经口所说，一言为本。佛是复以一因演说法，派出无量言教，众生随类各得邪啊，若通若变，当时被悟，闻即得道。若通是通三乘所说的，若变变教菩萨法，当时被悟，佛在任何一个时间啊，是不是说是《坛经》三拜余会都是当时被悟， 都是被当时所谓之机，啊，物就是机啊，机缘呐、啊，闻机得道，故经言：一修多罗，复有无量修多罗一位眷属，啊，若后人不解，菩萨以佛教为本，作通别论，甚命通别经。令佛意不庸，寻者得道。你看这个《法华经》，一个是从印度的文字翻译到中国来，这是一个阶段。虽然翻译到中国来，佛经深妙啊，没有人解释你怎么能懂啊？假如说这个《法华经》没有过去的历代祖师，这个大德善知识来做书书经，我们看得懂吗？看不懂的，那怎么看得懂啊？看不懂。那么怎么这么呢？所以佛菩萨乘愿再来啊！你包括那个罗什法师七佛译经之师了啊，那都是乘愿再来的。为了什么事情呢？为了报佛恩，弘扬佛法。寻者得道，良有其论有本也。说我们这个学习呢，就学经啊，也有这个本儿呢，没有本儿不行啊。这个本儿呢，虽然是文字，文字显义理，义理就是本。诸外道等虽有所说，这个外道他也说呢，歪门邪道啊，他会说得很。虽然有所说，不与修多罗，不与修多罗国，就是不与法合，细论无本，他们的本。你比如说，什么叫个本呢？大乘经教，以实相为离体，离体就是本。小乘教呢，以三法印为离体，三法印就是本。以这个大乘的一实相印，小乘的三法印，那么你修大乘教呢，就得大乘果；修长小乘教，他也得小乘果。外道他没得这个本，啊，所以他修行不得果，狂发无果。上次我们说的，狂发无果，没本不能得道。经是行本者，这更不要说了。经是一切修行之本，一教修行嘛。世人五正法，导大通塞，开明眼目，救治人病，如教修行，则其同别诸行。从此至彼，入清凉池，至甘露地，泥环真法宝，众生从种种门入，故经是行本，经是修行之本。修行，叫你怎么修行呢？经中所教导我们的是无争法呀，无争法。无争，什么叫无争啊？无争是什么叫妄想？有妄想就有争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个庞居士讲的，无争就是无为啊，有为就有争，无为就无争了，个个学无为嘛。世人无争法，导大同塞。我们现在对于佛法的这个道理有很多不太明了，这就有通有塞，明了就通了，不明了就是塞呀。你比如说啊，这个我修这个一心，修一心妙观处机，为什么是经观世音呢？这不懂，这就不懂，就有障碍了。这个经教呢，也是开明这人们的眼目的， 开明眼目不是说我这个两个眼睛这个眼目啊，开我的心地眼目啊，明心见性这个眼目，救治人病烦恼病，儒教修行，一教修行就能够正果从果，这个果位呢叫从此至彼，从此难至彼岸，入清凉池之甘露地，甘露是不死之地啊，甘露是天上的一味药，吃了这个药以后呢，它就不死了。迷幻真法宝，众生从种种闻入，故知经世行本。今天呢，我们把这个就讲到这儿为止了啊。向下文长，我再来做。